173集，最好别耍朕。 他有些想笑，又琢磨起了林之城话中的这个将军。 必定是血缘，不会是其他人。 顾元白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，问田福生： 年根了，驿站是不是都歇着了？ 是这样。 田福生，你说薛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让朕别信别人说的话，这话说的有道理。关于边关战事，关于大恒政事，朕从来不会偏听偏信。他口中所说的其他姓薛的人，还有常玉言，一个是他府里的人，一个是他的好友，这些人都不信他让朕信他。 那您信吗？ 哪方面？ 这话一出，田福生就知道圣上还是信任薛大人的，最不济也是有几个方面信任。他心里也替薛大人感到冤枉，毕竟能为圣上做到这等地步的男人，田福生实在没法怀疑薛大人对圣上的一颗心。 圣上，没准薛大人也是有苦衷的。 有苦衷？还说不要相信旁人口中说的话。无论是姓薛的人，还是常玉言，难不成那些人还不是他派过去保护楚卫的了？楚卫这些时日也三番两次的倒霉，又是被人抓到巷子里教训了一顿，又是被西夏七皇子给看上了，被薛远派人保护也是应该的。薛家公子倒是还有一个薛二，但薛二公子和楚卫可是从未有过交集。楚卫和薛远又是原文中的一对，而且那些薛府仆人的表情，算了，又不打算继续利用薛远了。他和楚卫之间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，关朕什么事？不对，我什么时候主动利用薛远了？ 顾元白被薛远耍了后的怒火还是一想起来就沉沉。 如果薛远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去将那儿的薛府仆人和侍卫们都叫过来。如果是朕误会了，那么朕会干脆利落地给薛远道歉。但如果是薛远做了，却还嘴硬不肯承认，一边对着朕深情款款，一边却同楚卫暗中纠缠，如果他真的把朕当成傻子一样去戏耍，那么他也最好做好被朕狠狠还回去的准备。朕会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，却按照薛远说的话一件一件地查清楚。薛远，你最好别耍朕第二次。 顾元白说要查，那就干净利落地去查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当日所有人就来到了顾元白面前。大内的宣政殿金碧辉煌，威武非常，两旁的宫室垂首站立，空气之中一片宫廷醇厚幽香，红柱高耸，去然阵阵。这样的恢宏气势要比那日在荒郊野外之中更让人来的畏惧和紧张。跪在下面的薛府众位家仆悍不敢出，顾元白坐在高位上看向薛家的仆人，淡淡道： 说说吧，那日到底怎么回事？ 圣上，小的们那日只是跟着楚大人来到了乡间，绝没有窥探圣宗，也绝没有和那群刺客们同流合污。 继续。 小的们未曾想到圣上也在那处，这是小的们的罪过，小的们甘愿受罚。 薛府的奴仆对主子 也是一条条忠心不二的狗啊。那你们告诉朕，是谁派你们去跟着楚青的？ 楚卫默不作声，他也在这处，因为被召来的急，身上还穿着一身青色的长服，黑发被东风吹得稍乱，额头升起薄汗。他被圣上特许笔直站在一旁垂手听着这些奴仆的话。跪地的众人不敢欺君。 是二公子派我们跟着楚大人的。 楚卫这时才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，他微微侧着头朝着这些家仆看去。 这些家仆个个都很是强壮，看上去都有一番高强武艺在手。是了，要是没有本事，怎么会被薛远派来杀害我呢？就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曾经在巷子之中殴打过我的那些人。 楚卫想到此反而笑了，青衫袖袍在空中划过一道清流，行礼俯身，微有疑惑道： 二公子，可我从未认识过这位二公子。 薛府上的家仆心里一咯噔，坏了，他们面露苦涩，绞尽脑汁地去想怎么接下这话。顾元白却已经不想再听他们口中所言的真假不明的话了，他侧过头，下颌的线条连着修长的脖梗，冷漠道： 派东陵卫的人去将薛府的二公子请来，既然这些人不敢和盘托出，那就有必要去惊动一番薛老夫人了。一点一点的查，大大方方地告诉薛老夫人他们家中的奴仆做了什么事，将他们府中两位公子的房间来往之间的书信全部找出来，连他们的房间也都要好好查上一查。 圣上，小的们什么都能说。 哎，朕却不想听了。 顾元白会用东陵卫作为自己的眼睛，作为自己的手，去带他看看事情终究是如何。东陵卫的众人都是精兵中的精兵，他们的身体素质已是强悍，逻辑思维更为缜密，经过半年的训练，他们对蛛丝马迹的敏感和锐利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地步。东陵卫先礼后兵，客气地同薛老夫人示意过后，他们便兵分两路，分别去查圣上要的东西。他们脚步很轻，进入一间房后也不会在其中待上许久，不到两刻钟的时间就如潮水般退去，干干净净从薛府离开了。被他们查看过的房间仍然规规矩矩，不见丝毫的混乱，除了少了一个薛府的二公子，几乎就没少其他的东西。薛二公子正是被东陵卫的人抬到了皇宫，进到了圣上的面前。他的腿还是断的，成了一个残废。若说京中谁的名声最为难听，那么谁也比不过面前的这位薛二公子。顾元白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眼睛还定在奏折上不动，继续批阅着政务。 这就是薛家的二公子，朕还记得你。 被圣上记着的那件事不是好事，薛二公子躺在地上却比跪在一旁的人还要紧张，战战兢兢地说着话： 圣上，草民薛林感念圣上还记着草民。 你倒是同你的兄长不像。 小的比不上兄长。 顾元白不说话了，在奏折上写了一个可字，将其放在一旁，开始看起东陵卫放在他面前的证据。其中最上处的就是一封被撕得四分五裂的信。东陵卫发挥了最大的侦查本领，将这些碎片从薛府各个角落一一找了出来，只是还有一些已经消散在风雨中，再也找不到了。东陵卫的领头秦升沉声道： 圣上，薛老夫人只说一切都由圣上定夺。 朕知晓了。 顾元白坐了一会儿才伸出手， 细长的手指白玉扳指沉沉，将那张碎纸片拿到面前看了起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